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呢集继续有我杰拉德啦，跟住有神秘老温。 系，大家好，我系老温。 另外就系好朋友啊 ，Stanley。 大家好，我系 Stanley。 系咁啊，我哋今集台中人齐集、哦。之前我哋有一集又系我哋三个讲过台中好玩嘅地方啊，未讲完啊， 讲唔完啦、 啊，讲唔完噶嘛， 大本营嚟噶嘛， 继续 sell 台中啦，系嘛，继续讲台中有咩好玩啦、 啊，十集八集都应该讲唔完。 咁要玩嚟，梗系玩系搵老温先讲噶啦，系嘛。 我好似净系识玩噶啫，我都做嘢嘅喺呢个，都要搵食嘅。 呢个同上一集嘅对白一样嘅，点解？ 搵食之余啊，咁梗系要去轻松嘅有阵时。 系喂，其实上集 last 我哋讲到食自助餐， 系 吓咁啊。又阿 Sandy 有介绍过啦，我讲嗰间平价嘅台中牛排馆啦。喂，其实我觉得有一间咧唔算太贵、嗯，但我觉得好正嘅，嗰间叫林酒店。大概1000蚊台币左右。 以台中就计个贵啦，但系就因为台中都首一算系最好噶咯，而家 出名噶啦。 但我觉得金典仲贵少少。 林酒店系即系算系最好嘅一间噶啦。 但佢嘅自助餐真系好正咯，即系所谓 CP 值好高咯。嗰啲我中意食嘅冚唪唥都有齐啦。我老婆中意嗰啲龙虾又有蟹啊，嗰啲我老婆中意嘅又有，我中意嘅都齐啦、嗯。你都去过啦系嘛？ 听闻咯，冇唔敢。 我睇相 啊，你 见 唔去过？ 我食啲平啲嘅， 未安排到嗰边。 哦， 因为年纪大咗咧，食呢啲系自己顶唔顺嘅。 咁望一望都觉得饱啊。 系啊， 唔使咁搏命嘅。 但系唔得，你去到你使咗咁嘅钱，你唔去搏下搏下命， 重点系 嘥咗。 有即系台中都好多选择。 咁啊，咁啊。不过我觉得佢咧嘅饮品又多种类咧。上次我同我细妹。我即系佢住新加坡嘅，佢嚟台湾咁啊，成日嗰度食。佢好，佢老公系澳洲人嘛，咁啊好中意饮啤酒啊。哇，怼完一杯又一杯系咁怼。 哦， 啤酒佢都赚翻嚟。 呢个台啤啊， 系啩？因为我唔饮酒，我唔知佢嗰只咩酒啦。总之佢系啤酒，佢系咁斟咯。 嗯， 我饮可乐嘅啫，我。但系一可乐都一罐罐嘅，我都兑咗六七罐咯。 咁你啊回本啦， 我都回本嘅，其实佢两块扒都回翻嚟啦，就喺鱼生咁。 唔系，我都听好多朋友去食过，话真系品质啲嘢又唔错，咁啊环境又 OK 啦。 嗯， 系 OK 嘅 ，CP 值真系几高。 不过咧，我建议唔好拣啲假日啊，或者嗰啲时间去，因为人好多，人太多会食到冇乜。 如果是香港过嚟嘅朋友就即係如果旅游嘅话即係我更加要提议你係早少少睇下点样预约咗佢先。 係係。 因为真係我台中基本上每一间都你係都几爆嘅都。 出名啲嗰啲都 系啊，出名啲嗰几间啊，嗰啲譬如 SoGo 上面啊，嗰间汉来、 啊，汉来啊系啊， 或者 大远八有一间啦、 啊，嗰间叫咩啊？ 唔记得咩名 字。食食养天堂 啊， 食养天堂 系啊，嗰、那个系养字啊叫 啊 啊，系嘛？好似讲 享字好似粤语读享啊，好似 享食天堂 啊，享食天堂 呢个嗰间系南部过嚟噶嘛？ 系系啊。咁啊， 看来都系南部过嚟嘅。 金典楼上嗰间啦，但我觉得金典贵啲。 金典楼上嗰间之前有又系唔知生蚝定乜鬼， 系系 有少少问题，跟住就停咗嘅嗰间。嗰间都要上千嘅，嗰间 系啊，千几我问过嘅。 金典算系好早期嘅铺位嚟嘅， 嗰啲仲有全国饭店都有嘅，不过我间就唔系好推荐啦。 但 系 嗰啲饭店已经勾勾地嘅， 长荣嗰啲啊， 长荣我有食过，食buffet 嘅如果下午茶 buffet 会好啲吓，佢、哋即系已经唔系话好专做，俾嗰啲专做嗰啲，譬如汉来啊、咩享食天堂啊，或者嗰啲已经打冧咗 酒店啊嗰啲、啊。 但系咧都系嗰句啦，要订位先、啊。呢头先我 up 嗰扎，因为真系好好生意佢哋。 系啊，如果你头嗰几间嘅真系。一定要定位咗先。 虽然都题外话啦，啲人成日话咩台湾搵唔到钱，经济唔好嘅，话呢啲咁贵嘅餐厅都排晒队啊！你话差唔差？ 好舍得食嘅真系，所以真系系完全吓死你嘅。次次我去亲 SoGo， 譬如汉来嗰间 buffet 下午茶嗰阵时候，哇！你做咩唔使钱噶？以为系排晒大队， 系啊，排晒队啊！咁啊，呢啲大家参考下啦，即系我笠咗好多间喎。 好食铺飞嘅都唔少嘅。咁其实头先阿 Stanley 有提过咧，就系 台中嘅選擇多，其實唔一定係 buffet 嘅，有啲咧嗰啲比較有特色嘅餐廳咧，佢咩旗艦店啊嗰啲， 係啊係啊， 哇！淨係台中都好多間啊， 去公益路， 公益路 嗰度有好多間 啦，嗰啲規模咧誇張到咧係成個大禮堂咁，即係嗰啲大會堂咁樣嘅，即係好誇張嘅成個建築。 就算去 Starbucks 啊，都真係譬如市政路嗰邊嗰間有間 Starbucks 咧，係非常即係高速公路。嗰度一落嚟嗰度，哇！嗰间真系， 嗰间系好似 系好靓，我觉得系。 听讲舒服嘅，听闻系亚洲最大喎。 系咩？哇！嗰间真系好舒服嘅，真系哇！即系同埋而家好多都做得非常之好。台中特别系，因为佢单栋，咁样啊。同埋另外寿司嘅话，我哋最近都好似有一间回转寿司 撞寿司啊， 系啊，都唔错嘅。 喺台中嗰间啊， 嗰间又系好嘅， 因为近我屋企，我都帮衬过。 好有特色。 而家台中有三间，我知道嘅话就 有一间近我屋企， 啊，另外一间又喺 SOGO 嘅，仲有一间喺中清路嘅。 不过咧，嗰间又要订位嘅。咁我去咧早叻，即系我好叻嘅，我专拣啲两三点先去嘅。唔三唔四啲时间， 冇乜人。 咁唔使， 我发觉佢订位就系咁样嘅，佢订位佢有个数嘅，佢唔会话订满晒嘅。台湾个有个好处就系，好多时佢总会留翻一啲系 现 场 嘅， 但系要除牌嘛。 除咗 buffet 啊 ，buffet 真系真系一定要订啦，真系。 咁呢个藏寿司啦 ，Kura Sushi 啊，日文嗰、那个，咁到时大家可以 抄下。不过如果啲人去开日本都知嘅呢、這个， 系 呢 间 又 好出名嘅。 不过咧，讲起头先阿 Stan 你讲啊 ，Starbucks， 我有一间呢啲咪连锁店都好正嘅，麦当劳啊。 啊，麦当劳啦， 好多间麦当劳都好正。家乐福附近民心路嗰间麦当劳三层嘅，佢嗰个滑梯咧，俾细路仔玩嘅滑梯三层高嘅。我嗰阵时咧，当然我仔仲好细个，我耐唔耐带佢玩嘅。麦当劳啫噃， 但系佢设施好咯。 其实呢啲真系，就算系台北落到嚟，都觉得系 好惊讶 咁样嘅，咁犀利嘅咁样嘅。 系啊，即系唔使讲话咗咩特色餐厅，光呢啲大家熟悉嘅餐厅，其实喺台中都好多系好正啊， 都好特色嘅啦，已经 又大间啊，环境又舒适， 好大间嘅啡粉啊，咁其实都好正啦。 新开嗰啲而家都非常之好啊，真系。 哇！嗰啡粉啲服务真系好掂， 万能嗰啲人， 即系好过啲餐厅嘅，搞到 系啊，真系。 因为咧，佢啲位又靓啦，而家整啲好大型嗰啲咧，尤其是偏僻啲嘅地方嗰啲咧。哇！啲位又多， 好似 Starbucks 咁样， 冷气又梳化。咁啊，你饮饮食食乜都有啦。而家午餐、早餐、晏昼乜嘢咩都有，下午茶都有，咖啡、奶茶、珍珠奶茶都即泡俾你。 系 跟住咧，你闷闷地咧，就可以攞啲杂志嚟睇下。唔 使钱咯，仲要唔使钱咯。 系啦， 哦，原来成日俾你揭到残晒咋你？ 讲咁嗰啲试睇噶嘛。喂，即系越嚟越多人入去嗰啲 seven 去消费噶，可能成个晏昼噶， 系啊系啊， 啲 sales 去倾嘢啦，有啲阿婶去叹下冷气啦，有啲即系学生哥去食下饭啊，咁我觉得真系，哇！而家 seven 喺台湾咧系发扬光大得好夸张，我 即系就算日本都 日本都唔得，日本都冇呢啲咁嘅 feel， 系啊， 日本嗰啲好细间嘅其实， 唔系就算大间佢真系正常卖嘢咯， 啊， 好似未见过有一间。就以东京嚟为例啦，就冇 位坐， 冇 位坐。 会唔会又系啲比较乡即系郊区啲会先有咧？入 郊区啲嘅话， 会唔会咧？ 少见其实。 即系其实而家台北市咧，都好多啡粉都即系就算有都系得三两个位，好细啊！ 我 觉得 都有去啲郊区啲嘅地方，就系其实冇乜咁多便利商店咯，所以你会好少见到咯。就喺日本嘅话，喺台湾嘅话， 真系 密度都有， 真系梗有一间系做， 所以全世界最密度最高， 系 算系噶啦。唔系，同埋我识有一个系做啡粉嘅，即系内部啲人嚟嘅。咁佢其实早一两年咧个策略改变咗嘅，以前咧就系周街都系嘅，可能一个路口咧。路头有一间，路尾有一间咁样噶嘛，好密集噶嘛。但系而家佢改变咗策略啦，佢就系谂住咧，即系集中啲。譬如嗰度有两三间嘅，就收咗两间佢，集中一间。咁嗰间就扩大经营。咁啊，做多啲位俾人坐。咁啊，做埋啲熟食啊，各样咁样去吸客嘅。即系变咗唔好，好似好分散，但系每一间卖嘅都差唔多。即系唔够竞争咯。佢而家改变咗策略噶啦，变咗好多间咧都系有位。有即煮嘢各样噶啦，系啊， 而家 听讲唔系话好似出即绿面噶嘛，好似系嘛， 我仲未见到， 仲未见到，系 可能 即刻煮到面俾你食，好犀利。 食翻太多新嘢，有阵时冇必要留意到咁多啊。 系啊，真系 花款多。 系啊，同埋全家又全家同佢两个恶斗噶嘛，都 系 真系。全家又系上次啱啱我经过勤美呢、這个香港人都好常去噶啦，即系市民广场嗰度，勤美啊嗰度， 成品啊嘛， 成品嗰度就嗰度都有开到。有间铺已经开咗做全家嘅，哇！嗰、那个梳化直情系即系好似 Starbucks 嗰啲一样 咁正， 系成日坐入去，喂哇！做咩啊？搞到咁样嘅，咁另外头先讲完呢度仲有啲咩啊？ 系唔系你讲起勤美咧？我谂起一间唔错嘅餐厅，就几特色嘅，好似叫南瓜屋系嘛？ 佢对面，佢对面 乜乜乜魔女咁样。咁入面好多熊啊，公即系装饰，即系好多影相位啦，可以咁讲咧。 嗰间系算旗舰店啦，但系佢原本有一间嘅，就系、是、系再落啲嘅 美术 馆楼下嗰度，嗰条街又系有好多单栋嘅特色餐厅、 美术街仲多呢啲餐厅啦。 系啊，而家好似没落咗少少。即系因为 我好耐冇去过啦， 始终人流你要去美术馆，跟住再行落去，而家就变咗有啲 没落啲啊， 系啊，没落咗少少，而家再前少少美术馆前少少就审计新村啦、啊，嗰度就有啲铺咁样，佢而家就想整体就成条所谓嘅草唔 到， 系啊，草唔到， 而家改名叫草唔到， 会散咗啲，变咗嗰度美术街就落到最尾噶啦，已经基本上可能未到嗰度已经食饱咗。 不过我都成日习惯咗叫六元道啊，嗰、时经过六元道啊嘛，吓当年而家乜都改名噶啦， 系啊，草唔到。 咁啊，咁你讲起咩美术街有，我记得有间餐厅咧系坐嗰啲吊椅嘅，即系吊住落嚟坐嘅，成七 千秋 咧，系啦，千秋啦吓，千秋咁食住嗰饭都晕晕地啊，大佬系咁样摇摇下咁啊，大佬一阵加嘅个人啫， 嗰个就美术馆，即系落啲嗰度，喺度偏啲嘅嗰度嘅。 咁啊，嗰啲餐厅可以参考啦。头先我讲南瓜屋嗰间，即系我觉得即系几得意。我带过好多香港朋友去过，都话 气氛 好正啊。咁啊， 系啊，装饰好靓啦， 装饰好靓，服务又好啦。 同埋有啲都，譬如 Snoopy 啊，喺荃马嗰度。 Snoopy 我都去过，一日近我屋企。 你有细嗰啲细路仔更加个年纪啱啲啦，咁样。 但系佢真系好有心机喎，嗰一个饭即系 Snoopy 嘅。 系啊， 嘅样佢个饭，佢个饭兜咁整落， 真系做齐噶， 系啊，真系好过瘾嘅。 不过听讲而家好似系咪生意差咗嗰边？ 咁我谂系一轮轮啦，即系一开嗰阵时， 一开就好爆， 系啊，系啊，就会吸引啲啦。 咁啊，去下冇乜噶啦，去下冇乜特别噶啦。 譬如你去过一次，你再唔再去一回？ 基本上都唔会点再去。 唔系，但系如果你话香港过嚟 又唔系平， 或者其他台湾其他。地区嘅人嚟噶，都嘅， 都可以睇睇嘅， 系啊。 咁因为隔篱佢个景点啊嘛，嗰、那个系叫做 秋红谷 咧，可以兜兜。 哇，嗰个叫景点啊，好搞笑喎！ 哇，呢个系台中市长好强调嘅一个景点嚟噶。 系啊， 本来系一个 本来系要起楼嘅，挖咗个地基之后就 个建筑商系唔搞啦，唔玩啊嘛，塌顶， 告咗好多年嘅，仲要系。 不过佢都转得几好嘅，咁就整得几靓。 起码有愿意做啊！你冇乜见到系一个咁嘅区域，突然间有个咁嘅嘢喺度。 咁喺嗰个所谓豪宅区入面，中间有个咁嘅绿化嘅地方，系好事嚟嘅。 好事 吓，咁啊，同埋喺秋红谷入面都有间餐厅，我记得。 系啊，有间其实就系佢系一个集团嘅，有开西式嘅，但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叫乜鬼嘢啦， 唔记得啦，好多年前佢开咗冇耐，试过帮手， 我同你， 我同你去噶，食 过， 我就去过一次咯，我要同你啊，咁搞笑， 同埋某一另外一位好朋友阿 Anthony， 哦， 咁样喺嗰度食过嘅，咁样， 我搵到嗰度食嘢， 唔系好似系因为入七期 睇屋 观察个情况， 睇楼应该系 睇楼团。 顺手去埋嗰度咁样。 咁啊 ，Anthony 如果有人识佢，都应该知佢香港都好知名嘅投资者嚟噶嘛。 投资 有啲大亨 啊，地产界都有啲名气噶，即系我啲老友嚟嘅。 系系。咁讲到七期，另外有一个都叫做有啲特色啊，海鲜市场啊嗰度。 系啊， 民心路 啊，系啊， 民 心 路 嗰 间叫咩名啊？唔记得咗咯。 就海鲜市场咯，就叫 海鲜市场。 系啊， 佢以前系间饮茶噶嘛，我哋成日去噶嘛，以前 改咗成间改咗啦，咁啊可以你喺嗰度买海鲜咁样。佢即系一个点啊？有啲市场，即系有一个似一个超级市场卖海鲜嘅，再加上又有烧烤，你可以去烧烤嘅，烧烤海鲜又有啲寿司啊咁样嘅。即系如果中意食日本啊或者食海鲜嘅嘢， 佢话号称台中嘅上瘾啊嘛， 系啊系啊，佢想即系将嗰个概念啦，系啊系啦， 嚟台中 系啦咁样。 咁相对嚟讲，佢规模就细好多， 细好多啦。但系即 系自己有做嘅， 有 feel 咯。佢入边 比上瘾细啫，但系其实间铺都唔细噶， 间铺系唔细嘅， 都大下嘅。咁不过觉得好贵。 咁啊，见仁见智啊。 去过一次啫，都系 海鲜嘅嘢，海鲜价， 海鲜价。 咁啊，海鲜价，我海鲜其实都系麻麻嘅，所以咁啊，嗰头啦，民心路附近咪前少少，唔系仲有个即系再落往南落少少，咪有个白色嘅咩地中海风情 啊，地中海风情，哦、都系嗰头啦， 吓都系附近嘅。 下一行落去， 即系实到再落少就公益路啦。 地中海风情都好耐下， 系好多年历史噶啦。 嗰度， 但可能好多香港人唔知道，我好少见香港人提过。 诶，因为本地人多啲，本地可能本地多啲啦，系啊， 本地多啲。但系嗰度已经慢慢 入没落啦， 系啊，因为有太多其他嘅。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呢样嘢同香港好大分别就系、是，成日上上落落嗰啲嘢，好似 hit 咗轮，跟住又会嗰头又会没落啊咁啊。即系题外话咧，如果你买楼咧，你拣中嗰啲咧，无端端会没落嘅咧，你都几濑嘢。 咁啊，台中你话没落嘅，东区嗰度就 火车站嗰啲啦。 火车站而家又再起过， 系 啦， 好翻啲啲啦。 咁嗰度其实都有好多特色奇怪怪嘅嘢。 有佢对面之前咪有个又系有个旋转餐厅嘅， 系 啊，咁啊凤梨白凤唔记得咗。 嗰度好似 而家变咗酒店。 系啊系啊，因为佢翻新过啊嘛。上次打风好似成个鹰架。 英架定系火烛， 乜嘢 咗啦？系啊， 摇摇欲坠跌落嚟。 嗰一头咧，准备又会准备大开发。 系啊，因为而家火车站成个搞过晒啊嘛，咁佢 冇咁逼劫咯。 系啊，同埋佢谂住嗰度前后站会融为一体， 相连 嘅，系咁就方便好多。 咁呢个系市政府希望啦，咁但系得唔得冇人知。不过我就 好 耐冇去嗰头。 香港人过嚟住嘅嗰度有一间叫有一间商旅系平嘅，叫奇异果啊， 系咪 Holiday Inn？ 奇异果我谂，如果你系香港朋友嘅话，你话查一查香港平即系台中平嘅，你就会揾到嗰间奇异果噶。喺东区嗰度都系火车站嗰头嘅。 不过我就好少去到火车站嗰头啦，甚少啊， 即系我哋本地人会少，但系嗰度其实是一个集散地嚟嘅。如果你香港朋友要去到，譬如啊去远少少啊，喺台中想去南投嗰边啊，嗰度都有车 喺嗰度转车， 系啦，巴士啊嗰啲去啊嘛。 好多香港朋友话，即系嚟台中好多人住台就系火车站附近嘅，但系佢哋个个都话嗰边好静啊。 唔系就要， 尤其是夜晚添啊， 就要系啊，夜晚就会静啊，因为佢始终都系旧啲，有啲油麻地，旧时油麻地应该话。 但我哋卅年前嚟读书嗰阵， 好兴去， 就系嗰度喎，去 嗰 度 有个第一广场， 第一广场， 第一个就去威喎，睇戏、沟女啊， 唱歌啊，唱 落啲啊。 而家又系另外一个风情， 但唔系台中火车站附近都有啲景点好 多 人睇啊，公园大波啦， 系啊，公园 大波又 食雪糕啦，买凤梨酥， 嗰啲好出名啦，依家公园 大波。咁啊，第二市场食嗰啲咩？ 系啊，第二市场啦， 嗰度又出。 第二市场游客会唔会多咧？ 多噶， 都多噶嗬， 多噶。我好多香港朋友都会去噶。 我虽然话居然眼科都叫出名，而家但我觉得而家都差咗。 嗯， 因为以初开嗰阵几转嗰啲人排到。 哦，咁因为可能嗰阵时又有本地嘅啦。 啊，而家冇乜咯，真系。 同埋台湾嘅，咁而家 话去就去。 我谂纯游客比较多啲啦。 唔系，尤其是咧有挺客人咧，好中意去嗰头嘅，系咩咧？就系有啲人中意睇嗰翻嗰啲以前日式嗰啲建筑。嗰度系最多嘅，其实最集中添。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都几值得怀疑。 对面仲有一座荒废咗好十几廿年嘅大厦噶嘛？ 对面边？哦，好似鬼屋咁样 嘅。哦， 嗰度楼下嗰间叫咩吉卜菜餐厅，个招牌仲喺度。当年我读书嗰阵沟女嘅餐厅嚟嘅，仲喺度啊！竟然，但系荒废咗噶啦。 系咪 当个招牌？ 当鬼屋咁行啊？而家 系咪落地炉嗰间？ 落地炉吉卜菜应该同你去过啦都。 当年我读书嗰阵嘅餐厅个。仲留低度嗰啲招牌，好似好笑喎。 嗰度都要等拆噶啦。 啊，因为等唔知几时拆咧。 啊，咁如果火车站，如果系火车站嗰边，另外后火车站有一个后面嗰边啦，仲有一个叫咩？ 几多号仓库嗰啲噶嘛？ 啊，仓库嗰度啦，一来系 文创咩啊？ 二十一号仓库， 二十一号仓库 系。咁另外仲有一个叫做文创咩区嘅，我记得就系以前嗰啲台糖定系。 都系台糖嘅， 系啊，应该都系台糖嘅，系嗰啲货大型嘅货仓改咗做文化嘅区 展览馆啊，展览厅啊咁样嘅。咁佢再后啲咪仲有一个大嘅 shopping mall 嘅， 系啊， 恒安啊嘛， 系啊系啊， 嗰间嘢都可以逛下嘅，都几多嘢卖嘅。 咁啊， 都 系 恒安啊，都系强调卖 outlet 噶嘛，好多嘢系嘛嗰边。 嗰边。我就少去噶啦，少去。如果买嘢嘅话，就真系唔会首选谂到去。第一样东区已经少去啦。如果本地人， 其实嗰扎人唔系都唔少嘅，系东区嗰扎人，即系太平大理啲人都做去啦。 系啊，即系我哋会少过去。 我哋呢边住西边西部嗰啲人咧，就比较少啲， 因为已经中间已经经过咗大远伯啊嗰啲， 大远伯啊七期啊， 去晒嗰啲嘅 苏果啊、三月啊咁样。 我最东 钱使晒嘅，使晒啲钱。 我最东就去到你嗰度嘅啫，科博馆嗰头。 未储唔到嗰度。 系啦，最东去到嗰度唔会再过噶啦。 咁啊，再嗰度都几有特色嘅。其实嗰度，如果你话要睇翻啲旧嘅嘢嘅话，其实好多旧嘅铺头啊， 好有特色。 仲有市政府，旧市政府啊，嗰度一辣都好多 OK 嘅。 唔系，因为我有啲亲朋戚友咧，最近即系之前啦，都一直叫我去帮带佢睇嗰啲就系日式嗰啲旧屋啊。佢想买一栋嚟住啊！ 哇， 哦， 系啊， 冇办法啦，要同台中市政府买。 唔使嗰啲，使嗰啲，譬如精明一街附近都好多嘅。 哦，嗰啲好贵啊！ 无饭街嗰扎都有嘅。 精明一街精嗰边嗰啲全部都变餐厅。 系啊，系啊，好有好特色 嘅。另外系啊，讲开餐厅又系嗰度啦。我前日先去过，有间就系又系精明啊嗰边啊嗰啲。 喂，精明一街都有啲嘢讲下喎，咁啊。今次讲唔晒㗎啦，下次又讲下啦。好啦，下次再讲啦，拜拜。 拜拜。